复活节蒙恩。好，请 AV 弟兄把 PowerPoint 打开。今天没有讲越拿。2022年，神赐给我们这教会复活节信息，主题是主是平安，主是平安。我们请站起来，我们一起念神的话。约翰福音14:27，约翰福音14:27，我们大家一起以恭敬敬畏神的心一起来念神的话。一二念。 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 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 我们再念一遍，一二念。 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 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 我们一起在上帝面前祈求神的恩典。我们的主，救主耶稣基督复活的主宰，我们感谢你。今天你众儿女们借着你的恩典召集我们在你的圣殿里，我要来敬拜你，我们感谢你。这个时刻这个敬拜，你也把你话语赐下，让我们能够来学习认识你，我们满心感谢。求圣灵你引导我们，让我们明白你的真道，不单只听到，而且能够行道。求圣灵赐福帮助每一个在座的每一个人，在现场在线上的都能够听得准确你自己话语的阐明，使我们心里得以刚强回转，常常归向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求你赐福以下的时间，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门。 会众请坐。 The Lord is peace.The Lord is peace. 主是平安。刚刚我们念过了那些经文，在放回去之前那个 slide。好，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不必担心今天没有办法讲整节。原本只是要讲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就是第二这一节的第二段，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结果在这星期也没有办法把这节好好的讲，最后做了一个决定，今天只讲一个字，就是我。今天的信息只是环绕在一个字，那个就是我，我把它放在红色。我们单单只是看这个我，因为这个我跟我们今天要谈的这个平安的这个课题非常有关系。但是要谈到这个平安的课题需要谈好久，以后有时间再跟你们大家一起来上平安论。但今天只能够非常的简单，非常的简短的去讲解整个圣经里面所提的这个平安。所以今天大家在这段讲到的时间大概可以学习到 5% 的平安论，所以其他 95% 要在其他的时间才来慢慢的再详细的解释。所以今天我们围绕在两个方面，请我们弟兄帮忙下个 slide。 我们的信息主要围绕在第一是我，这里我代表是主耶稣基督，我，因为这句话是主说的，所以我们围绕在这个我。第二，我们会提到整个平安的概念，只是很基本的平安的概念，从圣经里面去理解什么叫做平安。好，这个是我们今天信息的方向。好，请把 PowerPoint 关起来，谢谢你。平安这个字对每一个人都并不陌生，我们大家都常常知道什么叫平安，而且无论是基督徒也好，还未信主的朋友们也好，大家都是喜欢求平安。 我们喜欢在门帘，在我们家门口贴出入平安，或是贺家平安，常常盼望我们在家里面都是平平安安的过日子。好，平安可以视为是心境平静平安，没有遇到危险或是没有遇到不幸的事情，我们可以说平安，过着安定的生活，大家都认为这个是平安。或者遇到一些危险，主要没有什么损伤，也算平安。所以基本上人或者世人所看的平安，都是综合在这一个的解释里，就是请注意听 The absence of evil， 就是没有邪恶的地方就叫平安。我再说一遍， The absence of evil is called peace， 没有邪恶，还有没有危险，没有灾害，没有不幸的事情，我们就称它为平安。这一个的观点深深都在我们每一个人脑海里面，或是我们从小被教导，还是长大，甚至老年进入老年的阶级，我们还是认为平安只要没有遇到任何邪恶就是平安。这一个是消极方面的解释，消极方面的解释，但是却成为我们每一个人活在世上多多少少就被这种消极方面的解释受影响。哦，亲爱的朋友们，亲爱的兄弟姐妹，我们现在是双脚踏地，有没有谁现在 双脚没有踏地的？如果现在双脚不踏地，我可能就已经安息主怀了。每个双脚我们现在真的是踏在地上，我们实实在在活在这个世界上。请问我刚才跟你们所谈的这些，有没有可能会真的是每一天都没有邪恶临到我们吗？我们每一天真的是出入有平安吗？我们每一天真的是贺家平安吗？早上可能起床都还不到十分钟，已经开始跟夫妻两口吵架了啊！叫孩子，孩子不起身啊，结果没有办法赶去上课，母亲开始发火了。哦，离开了大家呢，孩子走了，丈夫也去上班了，以为有一个片刻的安宁，结果收到电话发生信息，家里出事了，要赶着去看老人家了。所以没有一天所谓真的是有很好的安宁的过日子。所以我说我们双脚是踏地吗？是。有没有可能我们几乎是没有邪恶的事情临到呢？那这包括基督徒，基督徒我们信主，我们是不是也是这样过着这种一种有危险性的一种生活？我们还是有，我们仍然会有这样的一种的层面在我们生命里面，这种生活。那我们现在看回来，我们回到刚才我们才多年的经文，你们还是把圣经打开哈，约翰福音14:27，约翰福音14:27。啊，超念兄姐妹常常翻开圣经哦。14:27，这里我们提到总共有几个的我。第一个我是我留下平安给你们，第一个我。第二个我是我将那个我。第三个我是我的平安那个我。那第四个我有点了不起，因为第四个我呢，它是这里从原文里面是解释这个我是一个强调词，所以可以说好几个我。所以整个经文里面就围绕在说我我我我我我我很多我，就是耶稣基督在指向他自己，是我把这平安赐给你们。那来到第二节，你看，第一节里面的下半段说，我将我的平安，其实耶稣可以说我将平安赐给你们，为什么还要强调说我将我的平安？这个是开始已经在强调进入下一个最后一个我的，这个是原文是完全是一个强调词。所以这里指向是说神耶稣基督真的是这个平安的赐予者， 所以我们从这经文我们大概理解说他可以赐下平安给我们，他是平安的赐予者， He is a peace giver。 这个我们可以从这节我们理出来， He is a peace giver， 他是赐给我们平安的这位主。那第二方面我们可以理解到这句话给我们看到这么多个我在强调主本身，那主本身他赐下平安给我们，而且他还说我将我的平安，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他在强调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这个是主是赐平安的保证者。 He is the assurance of the peace， 他保证这个平安是主耶稣基督的，他赐给我们，我们所领受的是来自主耶稣基督这个平安。 He is the assurance， 他是 guarantor， 他是 guarantee 这个平安，他保证这个平安是他给的。因为这个不断出现我和加上原文的强调词。好，第一是主是平安的赐予者，第二主是平安的保证，保证者，他保证这平安是主的。好，还有第三个 point， 我待会再跟你们解释。现在我们来看，我们还要大概了解什么是主赐的平安，主的平安必须要了解什么不是神的平安，什么不是主的平安。我们有四个方面，四个层面来看。第一，我们很快带过去。第一方面，从经文解释，这里说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把那个世人圈起来，这个世人翻译的有点不是很准确，这个原文是 cosmo 其实是世界，不是世人，不是 people， 不是人，所以这里呢应该英文翻译成 world， 那会比较好一些。所以如果这里要翻译，这里应该翻译成不像世界所赐的。而这里是告诉我们，约翰在写下约翰福音跟约翰一二三书，他常常用世界世人，总之有关 world 这个字呢，在约翰本身写作这四本书里面都是指向罪恶。要必须要了解他写作，他用这个词，这个世界，这个 cosmo 就是指向罪恶。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耶稣基督赐的这个平安不是罪恶里面这一种，不是世界人所一般用所享受的。所以可见的，我们所领受的这个平安不是来自世上的平安，这个第一点。嗯哼，神的平安不是从世界来的，不是从这个罪恶的世界来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既然我们知道这平安不是从世界来，不是从这个罪恶里面出来的，可告诉我们这个平安是永恒的。所以什么叫做什么不是神的平安？ 神的平安是永恒，而世界平安是短暂的，是有限的，是有限的，是短暂的。神的平安是永恒的，世界上给我们就是短暂的生活，而且非常是非常有限的。所以这里经文才告诉我们，世界的平安会使我们生愁烦，会忧虑，会胆怯。确实吗？对。所以耶稣就告诉我们，他说我所赐不像世人所赐，所以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不要胆怯，因为我所给你们不是来自世上的，也不是短暂的，也不是有限的。好，第一，什么不是神的平安？神的平安不是世界上的平安。第二，神的平安不是短暂的，不是有限的。第三，我们看一节经文来，请你们打开约翰福音16:33。如果谈到平安，要从约翰这本书里面去看，约翰写作的时候他曾经也 提到这一节经文，约翰福音十六章三十三节，十六章三十三节，早朝后请听我念神的话，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一样，这个 cosmos 就是世界，指向罪恶，你们有苦难，但这个转了一个方向，但你们可以放心。英文翻译到很好， good cheer， 应该要开心，应该要喜乐，因为我已经胜了世界，我已经胜了世界，告诉我们耶稣基督已经战胜了罪恶。阿们， 阿们。 他战胜了罪恶，所以我说我们要理解约翰写作世界，在这约翰福音约翰一二三书都是指向罪恶，所以耶稣基督已经战胜了罪恶，所以他告诉我们你们要放心， must be good cheer， 为什么要开心，要喜乐，要欢呼，要庆祝，因为这个平安是在我里面， in me， 这里非常强调说 in me you may have peace， 在我里面你们有平安。所以什么叫做平安？神的平安是在里面的，而在告诉我们什么不是神的平安。所以一个不是外在的平安，外在的平安那个不是属于神的，这个是外在的 outside outward peace。 所以刚才我们提到第一个什么不是神的平安，第一个是不是世上的，第二个是有限的短暂的，第三就是外在的 outward peace 外在的。紧接下来我们看见，因为我们有的平安是在里面的，我们是不会失去这一种的平安。因为我说刚才跟你们提到那四个，在字面上我们看到四个，其实超过四个，那个我，神是平安的保证者，他保证，他 assure， 他 guarantee 这种平安，所以这种平安我们不会失去的，世界上的平安会失去的，世界上的平安会随诸波流，会随风摆动，它是随意改变，它的平安的品质有时高有时低，有时多有时少。所以有些人会听到说，哦，我昨晚不是很平安，我现在比较平安，那下一个时刻我又不再平安了。甚至基督徒也是会常说，哦，我心里面没有什么平安。我每次听到基督徒跟我说我心里面没有平安的时候，我心里面 很不平安。 我说，哎呦，我是神的儿女，你不懂得什么叫平安，我要教你，可能要教好久。请大家注意，希望你们今天开始不要乱说，不要说我心里面没有平安，以后会跟你们大家解释，这个平安不会失去。对一个重生的就基督徒来说，神把平安赐给你们是不会失去的，世界上的平安会失去的，它会因着某种的因素环境的变迁，它会变质，有时高有时低，有时有有时没有，有时多有时少，但是神的平安不是这样。好，谈到这里我们现在要看一个非常重要的经文，也是出现在约翰福音，所以我今天只是给你们大概一个平安的概念，我没有办法好好解释经文，我说这个要上课。来，我们看约翰福音十二十章，约翰福音二十章，约翰福音二十章，我们先看十九节，十九节，我给你们念，你们请注意听。那日，就是七日第一日晚上，门徒所在的地方，因怕犹太人，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然后我们往下看，看二十一节，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再往下看二十六节，过了八日，门徒又在屋内，多马也和他们同在，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他们当中说：“愿你们平安。”所以约翰故意把耶稣基督复活后，耶稣基督复活后，他真真实实向门徒 所说的第一句话，你们知道是什么话吗？愿你们平安。有没有发现到今天是主的复活节？复活过后，耶稣基督复活过后，向他自己跟着他三年多的门徒向我们显现，亲自跟他们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愿你们平安。那到底是什么意思？你说行牧师，这可能是他向门徒的问安。哦，我说是，这个是他向门徒的问安。但是这个问安在这个情况里面就不是单单只是一个问安。为什么耶稣基督什么都不说，他只是说愿你们平安，这个是第一句话。为什么？而且不是出现一次，在这一章出现三次。这告诉我们约翰要带给我们，告诉我们什么信息？怎么去理解平安？怎么去理解？不是单单只是一句问候话，不是单单只是一句问安，这超越一般普通耶稣基督向他们的问安，不是一般的问安，是超乎他一生的不得了。我们来看什么叫做平安。刚才我说世人一般所知道的平安都是消极的方面，而神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平安的定义，平安 的概念是积极的，不是消极的。如果可以你们把它记下来，圣经讲的平安是什么平安？圣经讲的平安是，我先用英文，刚好我再翻译成中文。 In the presence of God, of all the highest good of God and in God himself, that is peace. 我再说一遍英语的。 In the presence of God, of all the highest good of God, in God himself, that is peace. 中文，在神的同在，一切神最高赏无比，至高至高至上，一切最好的在神里面，那个就是平安。所以在原文希伯来语叫做 shalom， 有没有听过 shalom？ 那个是在希伯来语，在希腊语是 irene， 在希腊语，那个、新约圣经那个 irene， 在旧约圣经是 shalom， 希伯来语 shalom。 在神的同在，在一切至高最好的高尚无比，就是 highest good of God， that is peace， 那叫做平安。而这个平安必须要在神里面， in God himself， 必须要在神，在神同在里面，必须要在神里面。所以从旧约圣经一直已经是开始去讲述这个平安。我们先看到来这里你不需要去把翻开圣经，但是我给你们念。在四世纪 Judges 六章二十四节，我给你们念。于是基甸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起名叫耶和华撒伦，就是耶和华赐平安的意思。Yahweh Shalom， Yahweh Shalom。 所以他把Shalom 跟神的名字扯在一块， Yahweh Shalom。 然后在以赛亚书九章六节大家都很熟悉，因为有个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肩头上，他名称为 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最后一句话那个很重要，和平的君， The Prince of Peace， The Prince of Peace，The Prince of True Shalom， 耶稣基督是和平的君， He is the True Shalom， 他是真正的这个平安。这里和平的君应该翻译成平安的君，就是那个 Shalom。 因为在旧约已经应验，所以以后会有一位弥赛亚而来，而这弥赛亚而来的话，他是真正的 Shalom， 他是真正的这个平安。接下来天使报佳音的时候，天使说 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请注意，他说在地上平安归于所喜悦的人，因为耶稣基督会来到世界上，耶稣基督会把平安带到这世界上，但是只是给他所喜悦的人、His children， 他的儿女，有只能够享受神的平安，不是每一个人。对不起，我需要从经文里面给大家解释，只有神的儿女能够享受神的平安。所以接下来我们再看到刚才跟你们说的，耶稣基督复活后向门徒所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愿你们平安。这个平安的终极要带出我们什么个 message， 什么信息，就是救恩，主的救恩。平安最重要指向就是耶稣基督这个救恩。所以我说主赐平安，主是平安的赐予者，是对的。第二，主是平安的保证者，那也是对的。但是最终主是平安， He himself is our peace， 他亲自是我们的平安。因为耶稣基督他复活过后，他带给门徒的，他说愿你们平安，就是说我已经成就了整个的救恩，现在我本身就是这个平安。 I am the one has been prophesied in the past， 我是以前已经在旧约被应验这位 true shalom， 这个真正的平安。求神帮助我们，他要祝福他这些门徒，你们现在看见的这个就是救赎主，我带给你们真正的平安。请看以弗所书，保罗讲得很清楚，我们看以弗所书，这个需要大概稍微解释一下。以弗所书二章，我们看十四节。为什么我讲，为什么圣经讲，圣经要解释这个平安是指向耶稣基督救恩，为什么？我们看以弗所书二章十四节，这里讲得很清楚，我先给你们念。因他使我们和睦，我停在这里。因他使我们和睦，这个使应该翻译成是 Amy Yes， 是他 is 他，因他使我们和睦，那个和睦就是平安 Irene。因为中文翻译成和睦，如果现在你们手上有英文圣经，赶快翻开来看，它应该成为说 For he himself is our peace， 是我们的平安。所以这个使有点混淆，应该成为是，因为这里原文其实是是 is， 所以因它是我们的平安，它怎么成为一个平安？他怎么成为，他怎么是我们的平安？ He himself is our peace， 翻译出来应该是他亲自是我们的平安。为什么？这里有几个四个动词给我们知道。第一，他拆毁了中间的墙，这第一个动词，他拆毁了中间墙。他为什么可以真正成为这个 true shalom， 这个真正的平安？他为什么是这个平安？因为他拆毁了中间的隔墙。十五节，他废掉了冤仇。什么叫废掉了冤仇？要回到创世纪第二章，那时候耶和华神告诉亚当夏娃，你们不可吃，你们吃的日子必定死。结果来到创世纪第三章，亚当夏娃不听话，就违背了神的吩咐，结果他们跟神的关系破坏了，因为罪。当时刻神已经是把他们改名成为可怒之子、悖逆者、地狱之子，他们已经是成为反抗上帝一个人，是背叛上帝的人。所以神就把仇恨临到罪人，因为上帝憎恶犯罪的人，所以我们跟上帝是为敌。谁能够解决这个关系？只有耶稣基督。所以耶稣基督废掉这个冤仇，废掉这个冤仇就是说他把神对罪人一切的愤怒憎恨全部临到耶稣基督身上，他一个人完全亲自担当。 如果你们还记得前两天圣诞节跟你们提到，耶稣基督愿意成为代罪羔羊为我们死，我要承受上帝对罪人一切的愤怒，以致我们不必死，而他为我们死，所以他废掉了这个冤仇。第十六节，即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灭了冤仇 destroy abolish 已经是废掉了。所以这告诉我们，耶稣基督已经带给我们真正的平安，因为他已经废掉了神对我们的仇恨，所以我们能够恢复跟神的关系，因为耶稣基督本身。所以耶稣基督本身才是真正的平安者。He is the true peace. 经文非常清楚给我们知道， For he himself is our peace. 因为他是我们的平安。从赐予平安给我们，从他保证这个平安是在我们里面的，接下来终极要指向耶稣基督才是真正的平安，他是我们的平安。我今天就要告诉你们这个重要的信息，有关这个平安。所以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就要理解两个很重要的这个字。第一个是 Shalom， Shalom 是希伯来语， Irene 是希腊语。所以我查考过很多学者，包括研究圣经、研究词汇、研究语文的专家，他们去查考哪一个是真正带出圣经里面讲述的平安。结果发现到很惊讶的事情，希伯来对不起，希腊语在新约圣经 Irene 这个字没有办法充分的表达出 Shalom 的这个意思，没有办法很全面很全备的表达整个平安的 highest good of God。 只有 Shalom 这个字能够完全表达出的 highest good of God， 神一切至高无上一切的祝福临到我们，这在这个 Shalom 这个字里面。所以犹太人一般他们问安的时候，当他们说 Shalom， 他的意思是说，我愿神一切最高无上高尚无比一切所有的祝福，所以我们能够想象的跟不能够想象的，尤其是一切属灵的祝福，全部像倾盆大雨砰淋到一个人的身上。所以为什么他们很坚持，他们愿意神你这么去赐福他们。所以这一般我们从其他的词句，尤其是我们说中文的词句平安，很难表达出这个比较全面的这个解释。所以当一些教会他们理解到这个 Shalom 的真意义的时候，因为它指向最终以后要成就的，耶稣基督已经成就这个救恩，这个真正的救赎，这个福分完全临到对方的时候，当我在问安的时候，我愿神把这最好的福分全部临到你身上，他们就会说 Shalom。因为只有这个字会比较特别，当然 Irene 在新约都可以都可以跟他一起来到解释，但是还不充足来到完全表达出这个神真正的全备的祝福。好，我给你们看这个神的赐福，我给你们看一节经文，请你们打开以弗所书第一章，以弗所书第一章，以弗所书第一章，我单单给你们看这里，你们大家可能会吃惊，因为这个就是在基督耶稣里面成就了这一切的 Shalom， 这个平安带给我们，这个救恩带给我们，基督徒有什么样的属灵的祝福。总共在以弗所书第一章我们可以看见十五个属灵上的祝福 ，fifteen blessing， fifteen spiritual blessing， 十五个属灵祝福， 你们大概跟着我，我快快给你们过一下。第一个，第一节，对不起，第四节，这个讲的说，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这个第一个属灵祝福，第四节。然后第二个属灵祝福也是在第四节，成为圣洁，毫无瑕疵。第三个属灵祝福第四节 ，In His love， 因为他爱我们，他的爱。第四个属灵祝福在第五节，你们往下看，预定我们得着耶稣基督儿子的名分。然后第五个祝福在第六节，这恩典在他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 ，accepted in his beloved， 在爱子里被他所赐的。第六个祝福在第七节，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第七个祝福在第七节，过犯得以赦免。接下来第八个祝福围绕在第七跟第八节，神给我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常给我们 full blessing。 第九个祝福在第九节，他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的旨意的奥秘，告诉我们他让我们去认识他，可以认识神。第十个祝福在十一节，天上地下一切所有的都赐给我们 internal blessing。 第十一个祝福在第十三节，听见真道，可以听见神的道，只有活在光明当中，成为光明之子，才能够听见神的道。 Amen。 在黑暗里你看不见神的道，只有在 光明里。十二个祝福受了圣灵的印记，那了不起 Sealed by the Holy Spirit， 这个是第十二个祝福在第十三节。然后往下看在第十八节，他告诉我们这个恩召是有盼望的，这个恩召是有指望的。在基督徒来说，我们活在世上，我们有一个盼望， There's hope for earth。 第十三个祝福在十八节，在第十八节我们看见我们会在圣徒中得着基业，何等丰盛的荣耀。然后最后一个是第十五个祝福在第十九跟二十节，他说我们会领受超过政治掌权有能力的自主的这些的能力 power。 好，这个什么能力？我告诉你们，当神讲到能力，神要把能力赐给他的百姓的时候，这个能力有两大方面，我们来解释。第一，创造天地万物这种大能，神以创造天地，以他大能的创造天地万物，我们可以有份在这种能力当中。第二，他使基督从死里复活这种大能会临到他的信徒当中。阿们。所以我们不要认为说能力我们加力量，我们好像觉得说哎呦，为什么上帝然后说我们没有力，但是我们能够相信神吗？神给我们能力是他用这种能力创造天地那种的大能，跟神是让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这种能力，这种大得不得了，他要把这种能力赐给他的百姓。所以单单只是从这一以弗所书第一章里面，我们看见十五种属灵的赐福，属灵的赐福。然后我们回到去旧约民书记第六章，我们看民书记第六章，民书记第六章大家应该非常熟悉，每次聚会要结束之前一定给你们做这个祝福，24到26节。我请会众你们先站起来，民书记第六章，你们一起同心念24到26，一二念。 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 好，谢谢，请坐。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脸光照你，施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 这里总共有三节经文，总共有六个祝福。然后刚才我们看新约圣经，我们看到十五个祝福。好，你说旧约圣经才给六个，我们在新约圣经我们只一章我们就看到十五个祝福，但是请不要忘记整个这个祝福的话语里面，刚才我们念的民数记六章24到26节里面，把那最后两个字圈起来，平安。如果我们详细去研读，详细去查考整个这个这三节的祝福里面，指向最终最高点最经典最高峰的祝福，就是那最后那两个字，平安。 Shalom。 因为他要包括说耶稣基督会灭掉这些神跟我们的仇恨，他会废除这些仇恨，他会 abolish， 他会 destroy 除灭这种的冤仇，使我们跟神恢复好跟神的关系，所以他愿意成为这个平安。所以整个这个祝福的这个环节里面，最来到最高点最顶点就是这个平安，所以他已经包括了所有一切最高赏的平安。所以我今天告诉你们是说，神所看的平安是积极的，是在神里面的。在新约里面我们常常强调说，在基督耶稣里我们有平安，是在基督耶稣里我们的，因为已经得着了神给我们的平安，我们跟神和好了，没有其他的祝福大得过这跟神恢复正常的关系，没有其他祝福可以比得上这个祝福。神不再看我们为地狱之子，神不再看我们为可怒之子，神不再称我们为背叛者，神不再称我们为不洁之人，神把我们看的是神的儿女，那个是核心，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我们是他重价宝血所买赎回来的，是他把我们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的，我们是他的儿女，他愿意把他最好一切最高赏的祝福完全像倾盆他已领导他自己的儿女，我们也没有去领受。不要当着这神的话是这么样说了就算，不是这么算的，我们知道神要给我们祝福是多的不得了，我们没有办法去想象这么多。虽然我们生活在世界上，我们脚踏在地上，我们还会遇到很多不愉快的事情，走路可能会跌倒。我听我个朋友说，他打个喷嚏结果进了医院，为什么？因为打个喷嚏太过用力了，软骨断了。所以说很多事情都会发生，即便我们身体有困难有疾病，即便家里常常有很多大事小事无事都好，什么样事情都会发生，可能天天家里都是海啸，内内外外都发生很多事情，家里的外面的上班的环境工作环境大家都很多事情，但是我们想到是说神让我们要专注在他身上，是他会把一切的祝福临到我们身上。所以来到我们今天信息的结尾，主是平安，这个平安不是短暂，不是世上来的，更加不会失去的，也没有让我们去理解到主本身做成这个救恩，他是真正的那个小路。所以我盼望我们兄姐妹在华人当中，我们会说你好，你也好，我们会问安你好，当时其实他真的很不好，你问他你好他也说我其实不好，但是我还是要说我好。我们在教会里面弟兄姐妹，我们会说主内平安，主里平安，因为平安这个字我刚才解释的，它没有办法充分的表达出神 highest good 高尚无比这种祝福。所以有一个我们可以建议，有一些教会已经知道了他们会这样实行，主内弟兄姐妹他们会鼓励大家彼此的 shalom， 就是我 shalom 你，你也 shalom 我，我愿神的平安祝福一切像倾盆大雨淋到你倾倒在你身上，你也愿意把神这些最好的平安淋一切最好祝福淋到我的身上。所以他们彼此之间会说 shalom， 你说这是犹太人说的，不要忘记犹太人是谁的选民，神的选民。我们是不是神的选民？ 是。 我们是不是亚伯拉罕的后裔？ 属灵后裔。 我们是不是上帝的儿女？ 是。 是我们要不要得到世俗的平安？我不要。你不要给我，我不要世界的平安， 因为 我要神给我的平安，所以我要 shalom， 我要 shalom， 我每一天都要 shalom。 所以早上丈夫起身看见妻子 shalom， 妻子看见丈夫 shalom， 少点吵架。夫妻时常彼此 shalom， 真心的愿神的祝福临到你 shalom。 父母跟儿女看见孩子 shalom，愿神一切祝福临到你。孩子看见父母 shalom， 弟兄姐妹彼此见面的时候 shalom， shalom。 当你看见你这个敌人出现的时候 shalom， shalom 他。我们彼此常常嘴里说造就人的好话，我们就不会时常心里有很多苦毒，能够减轻我们怎样对别人，我们要去爱我们的敌人。我的老板对我很不好，我说上帝啊，我求你 shalom 他，愿神的救恩临到他。 Amen。 我们在说跟别人问安的时候，我们愿神的救恩临到他，我们愿神的救恩临到我的儿女，我愿神的救恩临到我的奶奶，我的爷爷，我的婆婆，我的公公，临到我的妻子，临到我的丈夫。常常的是向为别人祝福。所以我等这时刻等了很久。其实醒悟时一般都是当我认识过，我很想跟兄姐妹说 shalom， 但是如果我没有解释，大家觉得很奇怪。所以从今天开始，当我在主内问安，我可以说主内 shalom 还是 shalom， 因为我愿意神把一切的 highest good， 一切最高尚无比的祝福都临到我们每一个人当中。 阿们。 这是我所向上你们所要求，如果我们可以，当然如果你要讲主内平安没有问题，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平安没有办法更透彻的去解释出整个神全备最高神的祝福。好，请我们兄姐妹站起来。Shalom 大家。 Shalom， 请你转向左右前后都说 Shalom。 我请 Jerry 上来。这个高尚无比的祝福在这个字里面完全的表达出神要给我们的，所以你看看这个祝福的话语，我们今天刚才已经念了，我们要来唱。我们一面唱，当我们唱到赐给你那个你，我们指向我们左右的人，指向我们前后的人，愿耶和华赐福给你，愿耶和华保护你。来，我们请诗情，我们一起唱。成就了整个救恩，当他说已经成了，这个平安已经成就了，这个救恩临到他的儿女的身上，我们跟神恢复神儿女的关系，只是因为耶稣基督替我们死，三天过后他复活， 他告诉他的门徒，愿你们平安。我今年是第一次在这里牧养教会，今年也是第一次我在你们当中来到讲复活节的信息，我也是跟大家说愿你们平安。愿神的撒漏一切最好，包括他一切在基督耶稣里的救恩临到我们这里每一个人，包括我们家里的人。我们再唱最后一遍，我们以感恩的心来唱，感谢神。 愿耶和华赐福给你，愿耶和华永远保护你，愿耶和华他的脸光照你，愿耶和华赐你平安，愿耶和华赐 我们的主，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感谢你为我们的罪恶受压伤，感谢你为我们上十字架流身舍血，为了拯救我们这般罪人。主，我们今天成为何等人，全是你的恩典，你灭掉了烟愁，让我们能够借着你来到父的面前，我们感谢你。主，愿你你自己在耶稣基督里，你自己救赎一切的福分都临到你自己的儿女，你在地上所喜悦一切的人，我们感谢你。求你话语继续在我们心里动善功，引导我们继续做一个感恩的人。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会众请坐，把时间交给主席。